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金正日全集》第16卷。《金正日全集》是按年代次序全面收录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经典著作的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先进思想的丛书。第16卷收录了金正日同志在主体60年1971年8月到12月期间所做的历史性谈话、讲话、结论等80篇经典著作。